Luna George, What Will I Change It To? 来自于 Avenged 他的全新制作。那其实呢，这样一首歌也是作为给 Avenged 的一个致敬的音乐作品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刚刚呢，我们的第二小时的开场音乐。What would I change to 作为一种纪念，其实说来也简单也不简单，那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少能够听到这么小清新的 Avenged 他们的作品。不论怎么样，2017年这样的一张专辑 True 还是有非常高的人气的，而其中有一首全球热门的单曲叫做 Wake Me Up， 当时呢也是地道的覆盖 Spotify 81个地区的冠军佳作，而且呢还是令全球人气当时非常非常旺的 Avenged 最后是荣获了 AMA EMA BMA 以及 iHeartRadio 等等多个奖项。那么下面时间让我们来听听看另外的一位电音 DJ 和歌手 Dua Lipa 的合作， Scared to be Lonely， 来自于 Martin Garrix 全球百大 DJ 排名第一。 At the very start, hands on each other, couldn't stand to be far apart. Closer the better. Now we're picking fights and slamming doors, magnifying all our flaws. And I wonder why, wonder what for, why we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Oh, oh. Is it just we're scared to be lonely? Do we So coming up next， 新歌一首送出，来自于 Ted Getty 带给我们的 River， 来自于法国的男歌手，而且带电的感觉哦。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What's the perpetrate？ I'm stuck in this debate. Have I fallen in love, or am I looking too hard? I'm impatient. I don't wanna wait another night. I'm impatient. I don't wanna wait another night. Another night, another day, another step's got in my way. I someone to love. To raise an egg， 节奏驾到。Just be careful, na na. Love ain't simple, na na. Promises， 这是来自于 GQ's featuring Demi Lovato 啊，带给我们的音乐。其实呢，我会发现，其实 Demi Lovato 他呢，本来已经唱功很不错了，再加上有这个 GQ 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电音的配合，会发现整个的音乐就不用太多努力，好像就更加能够被人们所认可。但是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越努力越幸运。那 so 像这样一首歌曲呢，在2017年的3月31号发行之后，这一年以来，真的会发现，其实电子音乐的元素是越来越常见在各种各样的音乐当中了啊！当然也希望各位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一首好歌曲，也是来自于 Daniel Porter 带给我们的 Perfect for Me， 是在2005年，当时呢 Daniel Porter 发行了一首歌曲 Bad Day， 瞬间就被所有人都认识了。然后当时呢，一度这个 Bad Day 的一首歌曲也是在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等各个国家呢，都得了相关的冠军，而且成为了世界上第一首这个付费下载量超过了200万的歌曲。所以下面时间让我们来重温 Daniel Porter 的声音，不过这个声音来自于2017年 Perfect for Me。 I've been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then falling off, I had angels in both arms, cameras exposed in my heart, and I've seen so-called friends fade awayWhen parties end, they're shallow and phony, they really don't know me at all. And now I open doors that were locked for me before, and I'm not scared to cry anymoreScars are there to remind us not to define who we are. And now I open doors that were locked for me before, and I'm not scared to cry anymore. I like to sing in the rain and be out of key. I can danceby myself, I don't need to be. I know I'm not perfect, don't know if I'll ever be.

I'm following my lead、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ell,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Here comes the beats. To keep my hands on myself, take all those demands, put them back up on the shelf. Just a little baby girl is in me. Am I coming out of left field? Ooh, I'm a rebel, just no kickstand. 来自于 Portugal 的 Man 带给我们的 Feel It Still， 他们在2017年的3月3号发行这样一首全新单曲。那当然了，这样一首单曲也是能够让我们整个唱了一年听了一年的时间。而在今年的1月29号时候呢，他们也是荣获了第60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流行对唱组合奖项。 Portugal the Man 来自于美国的波特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迷幻摇滚团队，成军于2004年，成绩还是不错的。而下面来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 Z featuring Alisa Cara 带给我们的 Stay， 一起来听。 Waiting for the time to pass you by， hope the winds of change will change your mind. I could give a thousand reasons why, and I know you, and you've got to make it on your own. But we don't have to grow up, we can stay forever young. Living on my sofa, drinking rum and cola underneath the rising sun. I could give a thousand reasons why, but you're going, and you know that. All you have to do is stay a minute, just take your time. The clock is ticking, so stay. All you have to do is stay a second. 刚刚一首歌来自于 Z featuring Alicia Keys Take Me to Stay， 这样一首歌呢是在2017年的2月23号发行的，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觉得哎挺上口啊，是吧，很容易被传唱的一首歌曲。那如果想了解我们的音乐歌曲的列表，我们要查歌单怎么办呢？马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506，就是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马上获得我们本周的节目歌曲列表。 Sean Paul Deep Planet 全新的一首单曲4月20号发行， Featuring Major Lazer。 With a body like that when you Snapchat me girl send me off your screen chat send me call that scotch bonnet so the girl hot she a bubble like soap that a real pepper pot check your iPhone for the iMessages send me outside park up in the X6 with the Guinness and Magnum ready with the mix so me know tonight your business get fixed girl love all your wine and bubble girl when you go up on your toe and tip on it body look tight and right girl when you quint up your thing and grip on it treat me like a app when you add put me on the desktop then you double click on it me why you bum flip on it do all kind of trick on it wine girl same way wine girl me not come here for no game play wine girl same way wine girl do all kind of trick on it wine girl same way wine girl

listening to Raise Max 节奏驾到。Here comes beats coming for temp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第四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听到了没？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听到就是来自于 Hollister 带给我们能够听到海岸沙滩这样的一种加州风情的音乐啦。 Back to 2013，我们要回到2013年，听听看2013年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怎样的歌曲打动自己，打动你。刚刚的开场 Royal Arts 带给我们的作品，那么现在来听听看来自于 Stephen Jerzak Taking on Eternity。 每一首的流行音乐的混音都还不错，是不是？那该怎么能够了解到我们都放过哪一些音乐呢？很简单啊，马上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了没？还等什么呢？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过之后直接回复一下0506，也就是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回复0506，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 sing a song, get wrong, make you feel alright. Drinks on ice, stars in our eyes. Ain't got a lot of money, but you're a dime. So hey, hey, all I need is a hope, a light of you every day, day. It's a holiday, ain't nothing we can't do. Now all I need, baby, is a little time. On your love, let me steal a kiss. Bubble gum on your tongue, no, I can't resist. Gotta leave all your worries at that door, 'cause life ain't nothing but a big dance floor. No, hey, hey, all I need is a hope, hope, light of you every day, day. It's a holiday, ain't nothing we can't do. Now, oh, oh, I need, baby, is a little time. Nobody wanna be alone and alone tonight. So come on, baby, take me home to home tonight. Nobody wanna be alone and alone tonight. So come on, baby, take me home. Nobody wanna be alone and alone tonight. So come on, baby, take me home to home tonight. Nobody wanna be alone tonight. So come on and take me home. Hey, hey, all I need is a hope, hope, a light of you every day. It's a holiday, ain't nothing we can't do, baby. Hey, hey, all I need is a hope, hope, light of you every day. It's a holiday, ain't nothing we can't do. Now all I need, baby, is a little time and a whole lot of you. That's all I need, baby, is a whole lot of you. Alone. So come on, take me home. Nobody wanna be alone, baby. And no, you don't wanna be alone tonight. 刚刚上一首歌叫做 Whole Lot of You， 来自于 A Rocket to the Moon。 那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来自于 Austin Mahone 带给我们的 Say Something。 我们听了这样的音乐，可以能够想象一下吗？如果你穿了一件跨栏背心，再穿一个沙滩裤，然后呢在海岸旁边能够放飞自己猛跑的时候，疯跑的时候的样子，这个身上的这个小肚上面这个小肉啊，在空气里边是飘来又飘去啊这种感觉其实也挺可爱的，何必非要让自己那么坚持自己身材好呢？是不是？虽然说多听我们的节目会有好身材。OK，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 Miss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Something like the 4th of July. You're super hot, fire hot. Something like the sun in the sky. Burning up, burning up. Show 'em what you got. Yeah, you got it, baby. Let it show. Let's turn it up, turn it up. Let me know what's up. Don't you stand there, girl. that high, I love the place. I hate that mess, I'm keeping it clean. I need someone to tell me how I'm living a dream. I hate those words, I'm keeping it clean. Got their head down into the dirt. I hate that mess, I'm keeping it clean. I need someone to tell me how to fit in the scene. I hate these things, I'm keeping it clean. I need someone that's got the high all over the place. I hate that mess, I'm keeping it clean. I need someone to tell me how I'm living a dream. I hate those words, I'm keeping it clean. Blue Satellites featuring JML 带给我们的 Relapse， 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于 Crossmount Remix Edition，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如果想要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的话呢，很简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进群会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加我为好友之后呢，我会把您邀请进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的，欢迎各位咯。当然也可以来进入我们的 VIP QQ 群啊。那马上呢就要进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来开始准备要玩起来了，要互动起来了哈。因为呢在今天下午的3:38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点名互动，那该怎么玩呢？很多老朋友应该都很熟悉了啊，新朋友要听一下啊，马上拍一下你面前的那个 FM97.4 的字样，把这样一张带有魔力的照片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发过来之后呢我就可以看到了。那之后我会在下午的3:38的时候在电波当中点出你的微信名字，看看谁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参加我们的互动啊，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发

最后来关注，同样是在昨晚，音乐综艺节目《无限歌谣季》第三季上演，唱作人和研修生通过前两期相互认识和了解，互选出心中的最理想搭档。接下来五组 CP 将围绕今生第一次的主题进行台下的初次合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35分，来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时段里边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们的口号叫做 Here Comes the Beats。那耳边的音乐作品呢，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也是连放了两天的 Elemental Progression 第七号作品的下半部分 ，Mixed by Dave Pina。那今天呢，我们会听到他们带来的四段的音乐作品的一种重新的混缩，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喜欢啊？那么马上还有2分多的时间，不到三分钟时间，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点名互动了。马上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这样一张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加我们马上就要进行的点名互动。那么各位听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微信名字，记得你的微信一定要有名字哈，很多人微信名字是一个什么乱码啊、字符啊之类的，你发过来之后完全看不明白也是白搭哈。 OK， 来继续欢迎各位听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吧。记住，要想要查询歌单的话呢，也很简单，马上在我们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比方说5月6号就要回复0506，记住了没有呢？ OK， 继续来听下面的混音作品吧，来自于 Daniel Levels 带给我们的 Finding Maya。 Here comes the beats。 北京时间的15:38，点名现在开始，来欢迎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哈，一直在关注着我们节目，从12点到下午4点要听全才行，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坚韧的意志力，是吗 ？OK， 记住一下，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为您倾情直播，一播就是4个小时，凌晨2点到4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希望如果你是调教的话，也可以来听听看啊，打发一下时间。那么下面时间要开始点名了，欢迎我们的各位听友们，包括在车里面的应该是占绝大部分，欢迎网友马月春江涛声依旧小轩，他是在老公车里边听着呢啊，那你老公在开车吗？一定要注意驾驶，这个注意精力集中哈、啊、欢迎网友堵车中的冰雨，目前应该行驶在东三环一带，欢迎你，欢迎你，还有欢迎一下杰哥哥你好，以及这个福祥和老米，以及我们的网友郑家小宝，还有这个我不慢奥斯卡张，还有迪塞尔以及承诺，都是老朋友啊，再来欢迎一下 Batman and Miss Q， 还有欢迎一下老傅以及八爷孙新德，叫我困难就好，您这名起的哈一点都不困难，您要是起一个什么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那才叫困难呢，欢迎网友小鱼以及赵，还有呢怀抱天下以及聂继平、米其林旭，还有严晓，再往后看到我们的网友没毛病也来了 Tommy HZ， 欢迎你热情光临到节目当中，旭明 Simon 以及网友风天宇，还有陈大大夏天的风 Sunshine， 欢迎我们的网友心灵老鸭汤，还有天琪，再来看看还有谁来到了节目当中啊，欢迎一下这位这个小轩同学，他说除了老公之外还有是小宝宝也在，一家三口，就是恋一宝宝，你好你好，这一家人都是我们的974老听友了，太棒了。那么在节目当中啊，感谢我们所有参加以上的点名互动的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到节目里边咯， OK， 一定要发到公众号才行啊，发到听友群是不行的，那话说怎么进群呢，也很简单，直接回复关键字进群，可以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之后加我为微信好友，然后我会给您去发一个进群邀请的，欢迎大家。再来看到我们的网友，这是谁啊 Tim 啊，这是在开车吗？但是你的头像却是个摩托车，到底是有钱人有实力啊，又有汽车又有摩托车的，但是还是最好能够清洁能源为好。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的音乐了，点名到此结束，我们来看看 Takaki 带给我们的 Takaki Mizuda 带给我们的 Tokyo 这样的一首歌曲 Tokyo 2010年，